许会好好的过，或许会消失无踪，你在乎什么？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算了。如果你想离 惹你 失去感觉，算了就算了，结果别去管它，爱了就爱了，别再自我惩罚，

天我开始属于我自己，如果犯错要自己承担。 有一个愿望看来有一点疯狂，爱每个人无论他怎么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却忙停在错的方向。亲爱的，逃避没有不好，与其被爱拖累，还不如单独去飞。逃避没有不好，在理智上犯罪，突然变虚伪，拥抱不如离爱远一点。我们可以更好的，心情可以更温暖，说好了要一起逃离挫折。亲爱的，逃避没有不好，与其被爱拖累，还不如 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。

Oh, 着你可爱的笑容，你就像天上的云朵，我好想变成彩虹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牵着你一直走， 这路没有尽头，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泪水，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，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灵相通。哦哦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这种绝不放手， 努力变成属于你。 山河，草原盛开幸福花，花开

咋说咋就对了。 生活美满，平安如意，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。